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己亥年新春联拜已定于本年3月16日星期六下午2至4点半举行，地点是沙田和斜广场3楼龙悦海鲜酒家，每位收费22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电话以及人数等资料电邮至 hkpolitarian@gmail.com， 又或者经 PayPal 付款留座，详情可致电24673088查询。到时见。 他以为不承认个政府就等于 不承认个政府就等于他不知道有个两会海峡两会大陆的海协会台湾的海基会就通过这些白手套，但是都是政府。 为什么好像玉敏这么久没有做网台节目这样的？ 不是嘛，我刚刚才看完玉敏踩场了、 啊、 你有没有订阅 My Radio 的 YouTube 频道啊？ YouTube 频道要订阅的吗？ 梗系要订阅啦！你订阅咗 YouTube 频道之后，隔篱有一个钟仔，点埋嗰个钟仔，咁所有 My Radio 嘅节目咧，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咁你咪唔会错过咯。 唉，唔怪之啦。 系啦，讲还讲啦，咁你 like 咗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页未啊？ Facebook 专页系咩嚟噶？ Facebook 專頁你都唔知唔係啩？嗱，你要快啲去上 Facebook， 去呢個 My Radio 嘅 Facebook 專頁，贊好咗之後呢，仲要揀搶先看所有 My Radio 嘅台務通告、節目直播，亦都會優先即刻話俾你聽，你就可以即時收睇，咁你咪唔會錯過 My Radio 嘅所有節目咯。 唉，唔怪得知啦，等我自己攞住部嘢喺度篤下篤下，篤到眼都蒙埋。唉，原来系咁样。 咁你快啲嗱嗱声去赞咗佢啦。 咁咪一定啦。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踢爆》。今日系2019年嘅3月8日，三八妇女节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是、呢个向妇女致敬嘅日子吓。咁啊，我哋今日个话题就唔系讲三八妇女节，不过因为系3月8日三八妇女节，咁我就梗系要吓讲翻两句，即、就、系、是、对啲妇女吓，即、啊、系、就是、能顶半边天嘅妇女咧，就即系示意啊，致意咁解吓。咁亦都提醒大家，今日三八婦女節，咁你見到啲啊女士就不妨同佢講一聲嚇、啊，三八婦女節快樂。嗱、啊，呢、這個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咧，即係雖然佢貴為呢個所謂國家領導人啊，政協副主席，啱啱亦都喺北京咧就參加呢個全國政協會議，咁但係咧似乎即係佢係好寂寞，係嘛？香港的政治啊、經濟啊，咁有時佢都會說三道四，但係對於即係特區政府個施政咧，佢又唔敢亂講嘢啊，佢都即係頗為即係有所謂憤制啊，一般叫憤制啊，即係知道咩應該講，咩唔應該講，係嘛？因為而家呢個777如日中天。又得到呢個習帝啊，即係極之欣賞，係嘛？咁你梁振英如果喺度指手畫腳，你係掙自己攞架嚟丟嘅啫。咁所以佢百無聊賴、不甘寂寞，經常就喺 Facebook 度，我哋就俗稱叫打飛機。嗱、這個、呢個咧就不並不代表嚇有淫褻嘅意味，呢、這個即係比喻嚟嘅啫，係嘛？打飛機嘅意思其實都係可以話係我發明嘅。其實我 N 咁多年前咧，即係開始有啲網上嘅論壇嘅時候咧，咁我就成日勸啲人咧，唔好成日上網打飛機。佢意思就係你可以上網留言啊，發表意見啦，係嘛？咁但係咧，如果即係你掌握唔到個分寸咧，就喺度即係等於係打飛機，係嘛？即係自我感覺良好，係自己過癮，咁啊叫打飛機。咁但係你自己過癮得嚟咧，又好容易會出事，就惹好多是非。所以當時咧。我無論喺社民連時代、人力時代都好啦，都勸啲黨友嚇、啊，即係得閒就做下正經嘢，就唔好成日上網咧，就喺度打飛機，係嘛？咁啊，我呢個講法咧，以後就成為一句即係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嘅一句金句啦嚇，唔好喺 Facebook 打飛機。之前我就唔好喺網上打飛機嚇。咁、啊、有啲人覺得喺網上度噏嘢，喂呢、這個發言 有個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然是好事啦。咁我都同意。我在98年開始做互聯網的時候，我都設立很多嗰啲所謂討論區嘅，就係咁解啦，就俾大家可以通過呢啲討論區咧去暢所欲言啊嘛，係咪？咁但係問題有時你講嗰啲嘢，又睇下你自己個身份。嗱，而家啲政治人物都好中意上呢啲社交媒體喺度講嘢嘅，係嘛？咁所以呢個咧，你就要慎言啦。咁但係呢個梁振英咧，你又做過特首，而家又政協副主席，咁你成日喺 Facebook 打咩飛機咧？仲有寫嗰啲嘢，一係就嘲笑下一啲報紙寫錯字，咁但係佢自己都噏錯嘢嘅。有一次佢寫朱經緯，就寫咗朱經武，寫咗科技大學嘅校長，咁呢啲咪打飛機出事啊？系嘛？又冇睇到，后屘又冇改到，我就唔知啦，系嘛？即系我都唔会睇佢个 page 嘅，系嘛？咁啲人 cap 咗图，我哋睇到，系朱经纬佢就写咗朱经武，系嘛？咁佢最近咧啊，即系做应该就系早两日啦 ，Facebook 又喺度打飞机啦。咁啊讲咩咧？讲吴文远掟三文治，即系呢个所谓普通袭击案。咁呢件案咧，就其实当时吴文远就系要向呢、這、一个即系。做緊行政長官嘅梁振英示威，咁啊攞個三文治就掟佢，就擺明係掟佢噶啦。點知就掟吳仲富居就掟到個總督察嗰、那個咧，呢、這個總督察可能就係資科嘅，我唔知啦，我冇具體睇過案情，即係保護呢個梁振英嘅掟中佢。咁跟住律政司就起訴呢個吳文宇咧，吳文宇就普通襲擊呢一位總督察。咁喺裁判處就定咗罪，就判監三個禮拜。咁啊，吳文遠就上訴。咁喺高院咧，個法官就撤銷佢個控罪。嗰、那個判詞就提到一樣嘢，喂，當時梁振英即係自己提到有份作供，我睇個判詞就咁樣寫嘅，係感到驚慌。咁點解你律政司唔去告呢、這、一個即係吳文遠普通襲擊梁振英呢？因为他感到惊慌，已经构成那个即系、起诉他呢一条罪嗰、那个最重要的元素噶啦，系咪？咁我自己就是被人告普通袭击梁振英啊嘛，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唔告普通袭击梁振英，你真系告普通袭击嗰个督察，而嗰个督察咧，佢系自己可以挡，系咪？佢又唔会惊，系嘛？咁你最多有個人喺度拋雜物，咁佢驚整到自己或者請到行政長官揾手去擋啫。咁呢個唔構成普通襲擊喎。咁裁判處判咗佢有罪，上訴就甩咗。咁個判詞就提到呢樣嘢，係咪？應該咧就係告吳文遠普通襲擊梁振英，就唔係普通襲擊呢個總督察。你律政司就亂咁告，意思係咁樣。咁梁振英條氣又好唔順，喺 Facebook 度打飛機。咁因為個法官提到咧，係咪律政司考慮到唔想傳召呢一個作為行政長官嘅梁振英上庭做作證咧？係咪咁咧？咁樣咁啊提出一個咁嘅問題，咁梁振英就話唔係喎，我即係每次遇到襲擊嘅情況，都完全配合警察同埋司法機關嘅調查同埋審訊。法官喺判詞咁樣講，就唔知道佢有冇睇到我當時有喺黃毓民案，即係吳文遠案事件發生前四個月，我喺法庭作嘅證供，而且我喺法庭作證黃毓民案嘅法庭作證嘅話，傳媒有廣泛而高調嘅報導，呢啲報導今日喺網上都可以揾得到，所以法官完全冇需要提出呢個如果，係嘛？更加唔需要提出揣測。咁即係佢批評法官嘅判詞，但法官嗰、那個判決咧，佢係批評呢一個律政司，關你梁振英差事咩？大佬得唔得？你話你係即係意思有個法官，你呢個揣測唔啱嘅，我係有上庭作證嘅，黃毓民嗰單 case 我就有啦。咁佢漏咗講咧，你輸鳩咗單 case 你驚啊嘛？係咪漏咗講？你喺法庭三日，係啊。好多報紙高調報導啊，係俾我糟質咗你三日啊嘛，大佬，因為我係冇代表律師，我自己盤問呢一個控方第一證人三日啊，盤問咗佢，啱唔啱啊？即係老實講啊，見我鬼都怕黑啦，係咪？不過吳文遠就唔知會唔會自己盤問佢啦，咁啊即係情況唔同啦，我哋就唔想比較啦。 嗱，我想講嘅就係，挑你真係咁 Q 得閒嘅呢條友，係咪？你唔係國家領導人嚟嘅咩？你唔係搞好多其他嘢嘅咩？做咩要喺 Facebook 打飛機講呢啲嘢咧？不但只係咁喎，仲要接受呢個即係 Now 嘅訪問，好似今日啦，應該係就講翻同樣嘅嘢喎，大概係係嘛？咁即係真係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係一個政治廢柴係嘛？屌你就打飛機，我今日嘅標題咧，啲人睇到就覺得好笑咁啊！政治廢柴係嘛？你即係不甘寂寞啫嘛，其實係不甘寂寞打飛機係嘛？咁但係咧，即係好多人啊，對於梁振英咧，即係個觀感非常之差嘅。咁啊，今日因為又 now 啊播嗰段佢嘅訪問提到小弟，咁於是有啲朋友咧就 WhatsApp 我，就 send 咗條片俾我睇，你睇下佢幾黑人憎啊！又提你提我咩啫？佢有冇提到我呢單官司贏咗？係咪好簡單啫嘛？係咪？咁當然律政司即係睇翻嗰個法官嘅判詞，律政司嗰個講法咧，唔係呢個法官嘅講法唔係完全冇道理嘅，係咪？咁你個律政司就係亂告，係咪？其實而家個律政司就係咁樣嘅，亂 Q 咁告。你包括告我，你都係亂 Q 咁告啦，大佬。等我哋搞咗四年幾，係咪？嗰單官司全世界都認為我瓜得嘅上訴一定輸嘅，包括啲律師啊，包括啲建制派，包括啲民主派啊，包括我啲親家都諗住我坐硬嗰兩個禮拜嘅。咁結果個法官英明啊嘛，係咪？你唔驚，咁你係點樣去普通襲擊？點樣成罪啫？係咪？你嗰個驚俾人睇出係假嘅，係咪？你個口供，你講話你好驚，咪 freeze 咗係假嘅。咁好多人都唔明嗰個定罪嘅要素，普通襲擊係乜嘢？咁至於吳文遠呢單案咧，法官認為佢冇罪，其實嗰個講法係亦都係好正確嘅。大佬，喂，佢掟嗰陣時係對住呢個梁振英嚟掟噶嘛？梁振英都話佢自己感到驚慌噶嘛？係咪？咁點解你唔去告吳文遠普通襲擊梁振英，要告佢普通襲擊嗰個總督察咧？咁樣法官就會揣測係咪因為你唔想個行政長官去做證咧？係咪？咁我自己又有個揣測喎，即係話喺吳文遠呢個掟三文治案發生前四個月，佢上法庭作證啊嘛，要懟瓜我係咪啊？咁啊賴嘢啊嘛，大佬係嘛？個政府睇到佢嗰三日，大佬，喂，你作為行政長官，你又翻工噶嘛，仲要帶隊人馬保護你，咁啊衰咗啊嘛，啱唔啱啊？咁所以咧，可能就係話，喂，唔好啦，如果今次告普通襲擊。梁振英佢又要上法庭作证嘅话，咁就会重蹈即系呢个重蹈覆辙，即系话上次黄毓民案嘅时候，佢上法庭作证嘥咗三日嘅时间，系咪？而且一啲着数都冇，系咪？喂，律政司可能有咁嘅考虑喎。如果真系有咁嘅考虑，咁啊大镬啦。咁即系话你嗰个起诉咧个准则喺边度咧？系咪？呢个先系个问题啊嘛，系咪？所以。即係呢個梁振英打飛機咁啊！另外諗起即係嗱，而家成個律政司基本上咧又係非常之垃圾。